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静乔。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今天起到本月8号在北京市西城区天桥艺术中心隆重举行，期间将设置8大主题活动，如盛典之夜举办领导颁奖、主题演讲、经典诵读等环节，向在2018年倡导和推广全民阅读的社区、家庭、市民、书店的典型代表颁发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等奖项，举办北京阅读季成就展，举办阅读家主题对话，举办主题特展等，让广大市民切身感受阅读之美、阅读之力。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活动日前在西单图书大厦正式启动。从本周开始，活动将依托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栏目，开展多种形式的诵读，同时面向全市征集19对诵读人。他们将在12月31号晚和主持人、名人名家、金牌阅读推广人等携手诵读跨新年。再来关注新书方面的消息，70后作家徐泽辰的新长篇《北上》刚刚上市，这是他潜心4年创作而成的作品，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探究国人与国家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刘亮程的《烧画》刚刚发货，目前还在上市当中。这部长篇小说是刘亮程时隔8年之后推出的一部长篇之作。书中，刘亮程构造的是一个人和万物共存的声音世界，人声嘈杂，各种语言自说自话，需要烧画人转译。李尔最新的长篇小说《应物兄》本月即将面世。这部小说李尔整整写了13年，每个词、每个物、每个人都如十月怀胎，慢慢成型。据了解，李尔借鉴了经史子集的叙事方式，记述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人。随着2018年长篇小说出版即将画上句号，含金量最高的国内文学奖项第10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也将于明年展开，其评选范围为2015年1月到2018年12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无疑，这对艰辛创作的作家是万众期待的时刻。台湾诚品书店昨天在台北发布2018诚品年度阅读报告，并首次公开200万名会员阅读分析。报告发现，诚品会员中26岁到35岁的人数高达30%，数量最多。这一年轻族群平均一年购书9.7册，30天到访书店一次。以上资讯是由静乔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收听。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天空阴沉，最高气温只有0摄氏度，体感阴冷，但空气质量还不错，比较适于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外出需特别注意防寒保暖。今夜冷空气南下，北风加大，天气转晴，接下来3天将是大风降温天气，风寒效应明显，请注意防范。 具体预报如下，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风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四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下面请您收听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这天儿看着一天比一天冷了。 是的，那据说昨天还是前天啊，反正山区地区有的地方已经下了小雪。 哦，已经下了。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今天的体感温度应该是相对比较冷，包括你刚才读了天气预报，不是已经说了吗？山区有些地方是有零星小雪的。 是，我就觉得吧，现在可能城区里边太干，而且好多人生病，我觉得这时候要来一场雪，我觉得都好了。 是的，是的。所以这几天我们在住在八七六节目当中呢，讲的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是跟温暖有关系的。比如说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一下家用小家电 啊， 其中你觉得家用小家电什么东西应该能给你带来温暖？你别说是空调啊，空调不算小家电。 电暖器子 也还好吧。 要是家用小家电对我来说最那个，就比如说有个小音箱。 哦， 那种便携式的小音箱， 你这是精神层面的。 对对对对对， 我们可能不是精神层面，我们昨天说的是咖啡机 啊，面包机， 哎，对，就这样的小家电。然后昨天呢，让嘉宾更多讲了讲关于就是你在家里的，如果置办一个就是小型的，比如说半自动或全自动的咖啡机，是不是很好？然后它大概的种类是什么样的？哦，嘉宾讲了很多，然后让我跟小胖大开眼界。 是吗？咖啡机还能？ 可以呀、 啊。无非就是，要不然就是那种就是冲的，要不然就是胶囊的。 不，你想的简单了、带来温暖是因为，哎，比如说全自动的啊，你可以把咖啡豆头一天你就放到里头去，然后第二天早上你只要摁了一个按键，啪，它自己全自动的最后给你出了一杯卡布奇诺。 啊， 哎 ，OK 了，然后你就拿着那个热腾腾的一杯咖啡，在寒冷的早晨喝一杯热的咖啡，哎，这种感觉是温暖的嘛？ 是， 大概是这个意思， 挺好的。 但当然了，今天我们其实也是跟温暖有一丝关系的啊。今天呢，我们请的嘉宾呢，我们主要跟他聊了，就是关于你的房间，有很多朋友都说，哎，我买的这个房子永远觉得少一间，但是有的朋友就觉得不用。啊，我的能打了的枪我都打了， 是 一览无遗最舒服。那也就意味着你到底是把房间都打开了舒服呢，还是说不，我都要打而隔断，然后让它分区更舒服呢？ 对， 如果是你呢？ 得看我家里几口人。 哎， 要是比如说家里人多的话，就比如说两三个，就不是我独居的话，那我还是隔上。要是独居的话，我就全部打开，有多大我打多大。 嚯、行吧。行，那今天我们住在八七六呢，我跟浩洋我们请嘉宾就要聊聊这个话题。当然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嘉宾对这个有什么他自己的一些观点。再次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欢迎。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设计师王艳红。 刚才我们俩在节目开始时候聊的那个，比如说我是一个50平米的房子，我是把它隔成一个2室1厅的好呢，还是说不，我就把它弄成一个大开间，有一些地方我可能就加一些屏风啊或者这些就 OK 了。你觉得哪一种更好？ 刚才浩洋给出了准确答案，就是他是先以人为本，得看几个人住，还是使用吧，不能说什么好什么不好。只要适合大家的就是最好的。 嗯， 其实五十八平米的，我做过一个小三居，是31厅。 嚯， 五十八平三居啊！ 对，这个呢，就是要满足老人带孩子和小两口一块居住。虽说面积不大，但是它必须要满足这些功能。那小两口结婚了，要把父母接来，因为北漂嘛。然后孩子呢，也要有，虽说不能单独的一居，但至少要方便他们来照顾。所以呢，出现了3个卧室区域，然后一个客厅。 哦，就跟那个。早前那个时候我们家边上应该是天宁寺桥的边上吧，还是广安门桥的边上我忘了，就那边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片小区的房子，但是我就不说是什么了，它那里头有很多都是 loft 的， 对，50多平米的 loft。 然后你知道 loft 那个是多少平的 loft 吗？ 多少平的 loft？ loft 60-70， 27平 loft。 27平， 但是loft 是这样，你可以问艳红，就是它可能是这一层是27平，但是它挑高是5米的。 哦， 你如果把它做成 loft 了，底下是27，上头是27，其实就是54了，是这个意思。然后我看了，就我有朋友在那里头住嘛，他就一个人，然后自己重新做的那，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做的，然后分区啊，功能性啊，哎， 周全 都有， 嗯， 因为你想，他基本上把那个上面弄成那个 卧室， 哎，半封闭的了，并不是说我全都加成一个板子，把上的就隔成上的那，没有，它上的还只隔了一半，然后至少它能够有一个挑高，能够看到底下的客 厅，楼上楼下还能呼应一下， 哎，对对，然后它在楼上就弄成它的书房加卧室，然后底下呢就是客厅啊，然后包括餐厅区啊等等，哎，我觉得弄得也不错，也挺好的。而且楼梯的面积基本上算不占吧，因为它基本上是在贴墙的位置弄的楼梯上的，哎，我觉得也挺好。然后斜的楼梯底下做了一些装饰 啊，装饰， 哎，对啊，装饰和储物都有，哎，我觉得还不错，一个人就足够了。 对，这种动静分离做的还是都会，这种房子其实特别适合单身或小两口居住，但是真是要是有老人孩子的就不适合了。 明白。 因为我有个外甥女的房子，就是因为她结婚的时候买了这种房子，她特别喜欢。装的时候呢，她买的时候是就像你朋友那种2楼是居住房间，然后呢，当时我就不同意她做成一居，因为我了解她家的情况，我就给她把楼上生生隔成了2居。因为我觉得会家里会来老人，会以后要近期要孩子，因为当时结婚时候他已经不小了，但是真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他在要孩子后1年还是换成了平层，因为抱孩子上下楼还是不方便的， 对， 所以这个什么情况隔成什么样的布局，还是要跟家庭情况来说的。 明白，其实也就是说，没有说所谓真正的定义，说哎这样做就对，这样做就不 对， 也没有这个意思。 对对，就是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人群，就同样一个人来居住，他在不同的时间段，他肯定适合的房型也不一样。有的人年轻的时候喜欢大开间，有的人可能说我生活了一段时间呢，我的这种对物质各方面的要求越来越少，我反而是真正能做到断舍离的时候，他反也可以做到大开价。 哎，这样就是在问出我们听众朋友问的问题之前，就是能不能让艳红先跟我们的听众简单说一下，就比如说咱们在隔这个房子或者说不隔这个房子，有什么方面是必须要注意的吗？ 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50多平米真的做成三居就多么多么的好，其实它做出来肯定它有它的局促性。首先呢，有一些房间它肯定采光功能上会受一定的影响，还有呢就是它会这个房间会显得有些局促。但是为了家里如果是3代人居住，你就必须要保持一定的私密性的话，这种局促咱们只能忍了。什么事情它都没有说十全十美，只能说它适合你，你最大的解决你最大的问题痛点去。所以在隔断这个墙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隔断的方式方法和位置， 比如说咱们家里只是说我需要一个功能键，那咱们不一定要做这种硬隔断。如果说我是要增加私密性和这种真的老少三代住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就是用硬质隔断，比如说轻钢龙骨石膏板来隔，或者是用轻体砖来隔，这两种都是硬隔断的一种方法嘛。但是我不太建议家里如果是分带居住的时候用那种玻璃隔断。 嗯，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用玻璃隔断说我不影响采光啊，然后那什么，这样的话家里还显得透亮点，不那么局促，但是那私密性真的解决不了，哪怕你拉上了一帘子也会觉得有些别扭的。其实大家只要说住宾馆的时候，如果他卫生间是那种玻璃的，你尝试一下有其他朋友在室内的情况下，你如厕就会有知道那种感觉了。 明白了， 对， 就算你把帘子全拉上，你也会内心有一种不安全感。 好，来吧，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听众朋友问的问题。 首先第一位听众叫做面包哈，他的问题是，请问设计师，我们家有118平，老公想做成大开间，因为他之前住过一家酒店，就心心念念把自己家做成那个样子，除了承重墙都拆了，但设计图什么的我觉得挺好，但是家里要是住人的，不是万一来个客人什么的，不就太不方便了，我该怎么办？谢谢您。 其实这位女士考虑的非常有必要，就是确实家里来了人是不方便，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家一年会有几天会有来人的情况？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艳红问。我想问你一下，你们家谁说了算？ 这个跟谁说的算还没什么，就主要又算是男主人说的算。女主人只要说咱家360天都会有来人来，我估计男主人也不会坚持了吧。哎，这个还是说你就如果是只是为那几天的不便，我们是不是要忍受这么大的牺牲？还有就是咱们还可以找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做一些软隔断呀，或者是一些隐藏的一些的这种装饰隔断，都是可以解决的。平时是打开的，一旦来人的时候可以再做成封闭空间，一拉伸就可以了。现在这些轨道啊，暗藏轨道什么都是很方便的，功能性都能实现。 就跟现在有很多的酒店，包括写字楼，人在装修的时候，因为它本身就是开间嘛， 是 一览无遗。然后当需要说好，我们这个本来原来是一个大的会议室，比如说1000平，然后夸夸夸，就是中间有那种隔断，底下带轨道的，瞬间可以隔成四个。 哦， 对， 是有那样的， 咱办公区那个似的， 对吧？对吧？ 那个 是这样 的， 是这样， 这样的话私密性什么也能解决，然后还不会影响平时的居住，也会比较好。 但是这样的话，因为办公区这样没问题，它的挑高也好啊，它的使用面积也好，它都足够大。但是家里如果这么做的话，它能够成型吗？ 这个是比较容易成型的，因为现在很多的护墙板隔动那个这种移门的做的工艺非常成熟，它的高度2米多，或者是咱们房间现在最高的也不会超过3米，一般这种公寓楼它都可以达到单扇轻松移动的这种功能，而且平时折叠起来靠墙去放的时候，它的总厚度都还不会超过一个单开门柜子，可以就平时折叠在放在一边，可以像个装饰柜一样的，因为这种隔断门还可以做成装饰化的表面，有一些装饰作用。而且呢，我在一些岛国的酒店里也看过这种，就是它会给你一个一进门你会觉得哎呀这酒店房间真大，实际在睡醒你或者有交朋友的时候，有客人来访的时候，或者有人需要休息的时候，他可以把他卧室床的区域就拉伸上，他还就是跟合适不太一样，就是把护墙板拉伸过来，然后就包成了一个房间，其实也挺好的。 好， 明白了， 来吧，继续来看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这位听众名字叫做软绵绵啊，他的问题是，我们家套内40平大开间，想要改成一室一厅，设计师呢说要去掉干湿分离做洗手间，要把厨房缩小以增大卧室，我就不懂了，我觉得这小屏幕住可以这么整吗？我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谢谢您。 改是肯定可以改的，但是我就不知道这种需求是他需要呢，还是只是设计师建议呢？设计师建议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要给他一份理由，就说我为什么把干湿分离取消掉，是为了扩大咱们的使用空间呢，还是只是为了好看？其实如果从功能上讲，干湿分离会出现两个卫生间的使用效果。一个人在洗脸刷牙，另外一个人可以如厕洗澡，这是互不影响的。当然呢，如果就说我这个卫生间已经很局促了，我把这个干湿分离中间的隔墙打掉，会显得卫生间稍微宽敞一些，从视觉效果会更好，而且两个人也比较亲密无间，我不介意说同时在做一些事情，那这个也是没问题的。所以这一点是日后的使用场景一定要是业主自己想好。但是厨房的缩小，卧室的扩大这一块，我还是要提一个功能问题，就是他们家是经常做饭还是不经常做饭？如果厨房只是热个方便面啊，煮个方便面啊，热个粥啊这种的，那你缩小点没有关系。但是你说我家里头男女主人都比较好美食，经常在家里烹饪，两个人也会同时来那个做饭的话，那缩小厨房，扩大卧室，这就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了。而且他既然是采取了这种，把一个40多平米的开间改成了一室一厅，我觉得他可能想更多的一些封闭呀什么的这种隔断，喜欢私密的东西在里面。那他就先想清楚为什么要去这么做。 对，对， 就当你所有的问题你都打个为什么的时候，给了自己一个答案的时候，你就很能辨，就很容易辨别我究竟需要不需要了。而不是为了做而做，而是说可能是一个专业人士他给你推荐，但他不一定了解你的生活，了解你的习惯。 对，反正我支持艳红说的这些，因为一定得多想想， 是 或者多考虑考虑。 嗯， 你不能说我只是靠眼前，因为一旦装修好了，你说那没关系啊，我不喜欢以后我可以再重新来呀、啊。哇、那个的工程量 费了劲了， 那可就不容易了。而且再其次，就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们家呢有俩儿子，然后因为孩子比较小，他对孩子就很多的生活习惯他不放心，然后因为他们家有三层，然后他为了能够随时看见孩子，然后他就专门，因为在一层嘛也是有卫生间的，但是呢俩男孩淘气呀、所以他呢就专门在一层那个卫生间外头，因为卫生间外头一般人那儿可能都是一个啊，洗手的地方啊，或者什么，他就专门在那地儿做了一小隔间， 小隔间 啊，然后没门的啊，小隔间、然后在墙上安了一个小便池，然后就那意思就是你可以跟你哥哥不用抢，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你有什么危险或者什么，我当家长的我随时能够看得到，他说，你看我设计一个这个小便池放那儿了，多好啊。等孩子上小学了，他怎么看都别扭，那包括他俩儿子都问他，爸你怎么想的，你怎么想在那儿放一这个，以后我不能在当众啊进行这个活动，哎呀他就想方设法又得把那个拆了，哇真的是好麻烦的，真的。 而我其实我看到他这个问题，40平套内的一个大开间，我要做成一室一厅，这个室啊，厅我能理解哈、是他怎么在这个比如说四四方方的一个大开间里边再给他专门隔出来一个卧室的， 他是这样的、经常的开间它是南北或东西走向的长方形，很少是正方形的，所以从中间加隔断很容易，但是经常加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其中一间是没有阳光采光的啊、所以刚才呢就是我为什么给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来加他，加它是为了私密性还是要增加什么样的功能啊？是不是它可以不用硬隔断，只是用一些软隔断，比如说做一些像刚才咱们提到说不适合的玻璃隔断在这里都可以使用，或者哪怕就用家具去隔，或者用别的其他的一些手法去隔都可以。真的如果本身就是大开间，家里居住人又不多情况下，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做硬隔断的，那个可变化性太小了，而且你后期重新改动的这种成本也比较高。 对， 硬隔断它一般比如说拿什么材料来隔？ 就青钢龙骨，或者是说那个是轻体砖啊什么的做的，还有就是说像这种固定的什么玻璃啊，带一些铁框的那种金属框架的这种。

或者我们家里头经常会在家里办公，但是可能家人互相之间怕有所影响，那我要在办公区域单独立隔断墙。还有呢，就是很多的大开间小户型呢，厨房是开放式的，但是我们经常会在家里做餐做中餐，煎炒烹炸的气味比较大，我不喜欢这种气味，那我也要需要把这中厨给隔断起来。所以很多的这种不同的需求造就了咱们的 各种形形色色的隔断墙。 不过呢，就着咱们之前的那个问题，其实本身如果是开间的话，其实我真心的不建议把它就是很硬的去分割成几室几厅，因为真的采光是一个硬伤，很大的问题。就你无论怎么去布局它，你比如说啊，我可以把那个灯带可以做的稍微多一些，啊，就算你是个南北通透的房子，你一旦开始给它隔出几个房间，一定有几个房间它是根本没采光的，它一定要天天只能是开着灯，那你恨不能说我不把卧室放在窗户边上了，我把客厅，那一样的卧室一样会变得很阴暗，这是没有办法的。 是 因为咱们的紫外线杀菌对卧室还是很重要的，但是白天在家的时候你又不能老窝在床上，又需要在客厅里晒太阳，这个确实是一个挺纠结的一个点。 对，所以真的就得具体问题就得具体分析，比如说我就一个人，我可能近一大段时间都是一个人，我可能活得比较洒脱，我就弄成开间似的了，OK 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可能近期又会结婚，然后家里的人口相对比较多，或者说有朋友经常到家里来聚会等等，这些可能就要从长计议了。 对， 包括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因为房子那个布局也好啊，或者房间也好，都相对比较局促比较小，所以家里一来气儿了，一来朋友了，那你不让人进卧室都不可能，都说来了坐床上坐床上啊，所以那个时候最流行的一种东西就叫床围子啊，就床边上得铺个什么单子，你可以让人家随便去坐，因为没有地方，因为你的客厅也好，你的卧室也好，实际上就都是在一个房间当中，没有办法。但是现在你不能说来了一朋友，你不让人在客厅待，来到卧室坐，这也不可能啊，对不对？ 有点 啊，有点奇怪。来，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啊，应该叫啊，听众可明白了是吧？ 对， 他的问题 是，他说：“请问设计师啊，120平的三室两厅啊，不三室，我给人加两厅啊，120平的三室，因为朝向和格局，房间采光不好，所以呢就想做成大开间，但是又不想，比如说刚我们提到这洗手间呐、卧室这样一些私密的空间一览无余，所以请问您能不能给点建议？ 咱们可以局部做一些视线的一个。”阻隔，这样的既达到了这种私密性，又达到了不影响采光通风的一个作用。什么叫视线阻隔呢？就比如说我这家里头虽说是100多平米的原三居，但是居住人口比较简单，又想达到这个通风采光全兼顾，又看起来宽敞明亮，那我就是在一些视线经常触及的地方，比如说我开门，可能我就会看到卫生间呢，卫生间前面一定要加隔断墙的，但是或者是说，这个卫生间和入户门是没有相对的，但它是对的比较私密的卧室，而家里只是居住的这些，那我卧室和卫生间之间我可以不加隔断门，或只是加一个软隔，但就是可以加那种推拉隐藏门，这样的话就是平时是保持它的通风采光，只有使用的时候拉起来，这样也是可以的。然后还有就是咱们在做的时候呢，也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屏风啊，或者是一些纱帘、软帘、珠帘啊，做一些遮挡，也会起到不同的效果。包括你可以做一些金属隔架啊，或者一些展示架，上面摆一些饰物，这样的话，它的通风、什么采光都不会太影响，而且这起到了很好的装饰效果。 哎，那我多问一句，因为我觉得120平本身的这个三室，我相信它的窗户肯定就会相对比较多了。那会不会就比如说，哎， 那我要重新去把它变成开间的话，也得跟窗户有一些关系，比如说这儿适合什么，那儿适合什么，要有这样的分区。 对，这种虽说只是给它打成大隔间，并不是说咱们不需要区域划分了、 嗯、 区域划分还是要有的，各处的这种在空间上它会有一种叫意念隔断，比如在客厅和卧室之间，你可能是通过沙发来隔断的，卧室和书房之间可能是通过书架来隔断的，它这种是空间上就是这一个功能柜或者功能的家具作为一个隔断的一个这种使用出现，所以这种呢也是要先考虑好你所有的空间布局。 嗯，明白了，先考虑好所有的这个空间布局之后，你看你是用这个比如说是那种硬隔断啊，不是能说硬隔断啊、 嗯、 就是像玻璃啊或者那种来隔、 嗯、 还是说我们就找一个意念隔断，您刚讲的这个、 嗯、 是吧、 嗯 啊、 或者是一些矮柜，比如说我在这个两个空间之间摆了一个矮柜，两边都可以用的，但是上面又太过于通透了，那我在矮柜上面挂一些珠帘或软帘，或者再做一些雕花隔断都是可以的。 嗯， 嗯，这样采光通风也是不受影响的。 哎，那比如说像120平，因为这都是标准的房子，跟像那些40-50平的开间完全不一样。 嗯， 因为那些开间本身它在盖楼和设计的时候其实就都是开放式的。 嗯嗯 嗯，那像120平这它要做成开间的话有可能实现吗？ 有可能实现，就是看这个楼当初建造的时候是个什么形式转建造的，比如它是框架结构的这种是可以的。嗯，就是它不牵扯到你拆承重墙。有很多的现在的公寓楼它都是有点像写字楼那种盖的方法，是我整体把框架柱子全连起来以后，所有的隔断墙都是轻体墙后呈现的。还有有的大的项目它可能在建的时候除了卫生间给你设堵墙，剩下的墙它都是不建的，这种也是出现。曾经北京有几年就是别墅它也只是把外框架给你建好，房间里面所有的隔墙它都是不给你建的。 天哪，你说这开发商得省多少钱？ 其实我也是这么觉得，他美其名其曰给你留下了充足的改造的空间，但实际上他确实省了不少隔断的钱， 对吧？ 嗯， 工料全省了。 是啊， 而且他连里面的基本水电是不留的， 你看 啊、只是把水电做到了一个入户。 对，包括有一些别墅人家窗户都没有 啊，现打呀， 就都是框 啊， 全是框，就你一看哦，这个是纯毛坯，门也没有，窗户也没有，反正这都是空的。 那完了，老师见这极致一点了，我见过的还是带窗的。 哦，你哦，那咱俩去的地儿不一样。 看样开发商还是要稍好一点，还有一点点良心。 来，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最后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嗯，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厨子。他说请问设计师啊，要把房子改成大开间，但是所谓的大开间不是那种一打开门什么都能看到的吧，承重墙应该还是在的，你比方说如果说有一些地方还是想做一些简单的隔断，比如玄关什么的，应该用什么东西做啊？纱窗、玻璃门还是什么，求助设计师。 其实各种材质都是可以用的，大家先想好就是我自己喜欢的是什么状态、 嗯、 还有就是家里是否有小朋友，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时候，我不太建议大家建用那种软隔断，因为比如说矮柜啊或者玻璃啊，这都存在安全隐患，矮柜容易可能推倒，或玻璃隔断的小孩子他是愿意在玻璃上使劲拍的， 对 啊、嗯、这都是存在危险的，所以呢就是大家要根据家庭成员的这种问题来去选择你们家的材质，至于你说样式什么，这个自己喜欢就好。 对对，包括就是有一些细节性的东西真的是要注意、 嗯、 比如说你说我弄成开放式厨房了、 嗯、 但是家里人呢对做中餐又相对比较热衷、 嗯、 但是因为在厨房里头 你无论怎么摆吧，你无论说好了我把刀具啊什么的我都放在抽屉里， 嗯， 还是说现在很简单的那种专门插刀的那种刀架、 嗯、 类似这种，如果孩子去了他但凡碰到了